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你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清楚了解， 听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没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还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

晚安，所有未眠的人们，晚安，北京，晚安。 飞飞过远方，

管祈求，不管寒冬再冷，只要你伴随我一生。我看见金光灿烂，你的双眼，你的温暖。我听见宁静夜晚，你的呼吸，你的陪伴。尽管世界依然纷乱，依然离散，只愿与你相信相爱，相信平凡。这一生冷暖悲欢，承诺着爱天大相伴。让风吹，让心去追，追过了梦，流过了泪。让风吹，让心去飞，敞开心扉，真爱相随。

回答。他问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家，我愣在那。

穿过那森林，打开的任意门，找到你，一起旅行。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，陪我翻滚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。